你是这想往入哪上搞？ 切莫把娘财搁着就行啊。 英花，到底用啥想法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才心事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为啥我渺小那一家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？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？ 英花同志， 你无聊。 你 咱两个在学校你记得我叫你谈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，我不被传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，咱两个保定有股同志缘，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消费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完完，想想别是别的咱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弄错恨，当他一百 烧的东西还有一封信， thank you. 人要多罪多赦了，快出去。电话。 Yeah! Thank you. 隐患。说几句话，我祝你顺利到达你家，给你一个祝愿，过几年带几块零钱，坐车上，希望你早走上工作岗位，带我问。你的妈妈，我的同事啊，咱再见吧。 是真的？ 那请说。 哎呀，银焕呐，可不能那样想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新社会生下的孩子不上几年学，这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都上几年学，读几天书，都不想种地了，那这地还让谁种呢？人还咋活呢？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呢？银焕，你想想看，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，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？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， 不光荣。嘿嘿，我可不是那种不卖瓜自卖自夸的。在这山区里啊，这生气桶油、木樨药材、猴头木耳、李子黑棒，哎呀，这多了。这哪一样不得一个新方法来生产呢？哪一样不需要那个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？ 那请说。 哎，不说了，知道就行了。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，这不能说不是进步。 那请说，你别表扬，你越说我越难受。 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。 我请说。有话。孩子想过来了，来，秦叔， 啊， 那妈有病， 恩爱，我先回去看看，现在我不会去了。 那妈有病 啊？ 谁说的呀？ 他俩先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会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他妈吵嘴。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云焕，回家了替我问着妈妈好啊。 Yeah. 爷丫头张罗 给提提姐吧。 好。 沈包 啊， 在西郊的时候我没见过山，整天香山盼山，谁知来到了山区，干活腰疼，上坡起喘，又怕山讨厌山，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。 是啊，山改变了我们，我们也改造了山。 在我思想没有转过弯的时候，这儿也看不惯，是哪儿也不顺眼。现在别说是朝阳沟的人了，就连山上一棵草，墙上一块砖，地里一棵苗，房上一根串，我都觉得亲切可爱。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沟，只怕我眼不掉泪，心也要流泪。 沈包， 哎， 娘，我请你歇歇去。 娘，哎呀，娘。 跟娘下命令来。哎，叶花， 哎， 娘，哎，向你提个意见。 意见？啥意见？娘，来坐这说。 哎， 娘，什么？娘， 叶花呐，你看你也不小了，栓包也那么大了，娘啊。像这个好日子，把那俩的事就办了吧。啊、你看这闺女，那是笑啥的。 娘， 哎， 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，没想到思想上转了那么大一个弯，给队里出力不大，添麻烦不少。哎，娘，现在不提倡晚婚了，再等个三年五载，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，到时候你就是不说。敢改办，也就办了。 写到炉店了，咦，这才几天了，这朝阳沟可是变了样了，这庄稼咋长得这么好啊？千家母， 哎， 我有啥好东西给你带，给这你、收下。 哎呦，来都来吧，还花这个钱， 收下吧，收下。 好，收下。老嫂子，你来了还认识我吗？ 认识，认识。咱老子们俩还抬了两句上了。 我早都忘光了，想回去了吧？ 来看看他。 这个我快

Yeah.

说的是王千金和林昭德的爱情故事。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